蓝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星期三晚上8:01，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据说今天晚上很多人会打扮的妖魔鬼怪的啊，变得非常的跟自己不太一样，然后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大 party。 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像我们一样在非常认真的工作呢，还是在回家的路上准备今天晚上好好的放松一下。如果没有 party 可以参加的话，欢迎大家在某一个西方节日的前一夜光临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今天节目当中呢，有三位非常漂亮的女生来到节目当中唱歌给大家听。据说这个跳舞跳得也非常好，但是会不会跳舞呢？我们先卖一个关子。然后另外我们今天也会准备很多的精美的礼物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哎，这个小扇子，你看作为一个男生的我拿这个小扇子真的是非常有违和感，不过如果你是一个少女的话拿起来应该是非常好看的哈。除了这个小扇子之外呢，还有我们的海报，然后包括很多的周边产品。如果你们想得到LIKE 星象少女团他们这些非常漂亮的周边产品的话，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收看方式说一下，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实在是太漂亮，要给大家卖一个关子。所以首先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进入到我们的固定环节啊。上周五的时候，每周非常期待的中国音乐公告牌的第8期呢也是正式播出了。这个节目呢每一周都会请来很多的非常厉害的歌手在现场唱歌跳舞表演给大家，每一期都会带给大家非常多的期待值。这期嘉宾呢也是超级的豪华，相信大家应该也是没有错过。如果你要错过的话，今天节目当中带着大家好好的回顾一下。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张艺兴，累。最近呢他发了新专辑《梦不落雨林》Namanana。这张专辑当中呢做了很多的尝试，包括《梦不落雨林》这一首同名主打歌曲，也是前面的那种异域风格的营造非常的特别。在国内外呢这张专辑都是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啊，这次呢也是带来了专辑的先行曲。整首歌曲的氛围呢朦胧性感美。哎，什么叫做朦胧性感美？没有看过这个视频现场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歌曲本身来回顾一下当天晚上他的一个现场表演。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一起来好好的感受一下。重新来一次啊。 Turn away from my sin. All I ever wanted was to win. 隔着屏幕我们都可以听到在档期节目当中的粉丝的那种欢呼声啊，非常非常的振聋发聩。而在档期节目当中呢，张艺兴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一开始的时候营造出来的那种热带雨林也好，或者是一种异域风格的那种风情也罢，在舞蹈的编排上面呢，也是精心的设计了一番，像一只猴子一样的从一群舞者当中蹦出来，然后开始他自己的一个现场表演。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 Give Me A Chance， 这首歌曲也是他这张专辑《梦不落雨林》那么娜娜当中的首发单曲。这首单曲刚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引起了很多粉丝包括其他的音乐行业者的一个关注，改变了以往你对于张艺兴作品的一个看法。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MC Jin 欧阳靖在这个节目的现场带来的他的一个打榜歌曲。Sorry， 听到的是来自于容祖儿。 在将小小的自我无限的放大，梦想与现实没有毫厘偏差，不曾以为那就是长大。 魁伟六年，容祖儿呢也是带来了自己的全新专辑，这张专辑叫做《答案之书》，也是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了一下这么多年在自己的从艺生涯当中，包括这些年自己的人生履历当中很想分享的一些故事。《答案之书》呢也是魁伟六年再度带来的一张普通话专辑。好了，听了两首现场的表现，如果你要觉得非常期待，想要回顾一下档期整晚的表现的话，都可以回看一下档期的视频哈。本周榜单的 Top 10 呢也是发生了超级大的变化，多首打歌歌曲呢均是跻身了 Top 10。 首先我们听刚才听到的张艺兴的主打的打榜歌曲 Give Me A Chance 以及梦不落雨林，这两首歌曲呢霸占了榜单 Top 2。 陈立农我是你的也成功挤入到 Top 3。 随着更多音乐人的加入呢，榜单也是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力了。而档期的榜单到底是如何呢？接下来我们就听一下档期榜单回顾的音频。 爱奇艺出品中国首档打歌节目《中国音乐公告牌》本周榜单出炉，数据支持 Billboard China、 网易云音乐、新浪微博、百度，全面整合国内音乐市场，借助多方数据，榜单内容趋于多元化。本周前五， 中国音乐公告牌。 Top 5， 第五位毛不易，消愁。 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 Top 4， 第四位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 Top 3。 第三位陈立农，我是你的。 原来是你变了，原来是你变了，不会再触痛了，不会再过问了，从前的一字一句一言一语全都成为人生中不真实的一部分。原来是我笨了，原来是我笨了，笨得不会察言观色，反倒以为永远你是我的。 Top 2。 第二位张艺兴，梦不落雨林。Top 1。 第一位张艺兴，Give Me a Chance。 OK， 以上我们就是今天一块来回顾的第八期中国音乐公告牌这个节目的相关的信息。第九期的精彩内容到底是如何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在下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进行回顾。刚才在听这个榜单的过程当中啊，觉得有点热，忍不住的又开始扇起了这个扇子，然后扇扇扇风。哎，接下来呢，我们的嘉宾也是等了很久了，就是把他们请出现场的时候了。今天的几位嘉宾呢，非常的漂亮，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当中的他们，这个样子的。这个样子的，还有这个样子的。而在直播间当中的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等了这么久啊，8:13，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 LIKE 星象少女组合。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LIKE， 很开心来到 FM8.2 北京青年广播 挑战新歌声 做客。 少了一个 M，说 F 九十八点二 哦 FN98.2 我错了。 LIKE 这四个字母是你们四个人的意思吗？ 是的。 分别代表 LIKE 吗？ 是的。 对对对。 那所以今天是哪个字母不在？ K 啊，对，先跟大家挨个介绍一下好不好？每位， 我是 LIKE 的 L， 就是 LIKE 的豆豆豆贺心，那么我就是一颗 lovely 的豆豆，就可爱的豆豆。 因为可爱，所以你是 L 是吧？ 对，然后我是因为有一边酒窝，有一边梨窝，所以呢，我就是队里的可爱担当。 哇哦，很漂亮。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嘉欣，大家可以叫我 Mika。 我在 LIKE 里面呢是 I interesting， 当然呢我是现在还是比较收敛的状态，等到我放起来的时候，我怕你们会害怕。 比较收敛的状态是这个脸现在很小，一会儿脸会变大吗？ 应该会占满整个屏幕。 来，我们跟大家换一下位置哈，因为嘉欣应该坐到嘉欣自己的位置上去。你现在你们俩位置坐反啊？ 对哦。 哎，前面就有电视可以看到的哈。所以 I interesting 是嘉欣。那接下来呢，就是潘磊毅。潘磊毅是 K 还是 E？ 我是 E。Hello， 大家好，我是 LIKE 的潘磊毅，我代表的是 E。任轩挺就是我在他们里边算是比较成熟、比较性感的。然后我是 LIKE 的队长和舞蹈担当。 比较成熟、比较性感的。然后另外两位毫无表情，就心里就很接受、很认可，是不是？ 对对对，超级接受。 我们已经习惯了。 OK， 今天由于这个另外一位成员 K 家里有些问题哈，然后没办法第一时间到达我们的现场，但是没有关系，在直播间当中呢，我们的心跟他是在一起的。刚才我们一上来也介绍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带来了很多漂亮的小礼品，除了有我手上展示的这个扇子，这个扇子是你们成员的照片。 是的。 一共四位，那怎么会有1、2、3、4、5、6、7个人的照片呢？ 因为我们还有 一个新成员， 对，新成员都有。 OK， 这是一把扇子，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暖水杯。 对， 暖暖的一辈子都是 LKE 爱你们一辈子。 下面还有一个 girls， 很可爱哈、啊，包括还有一张海报是吧？海报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哎， 噔噔噔噔， 对，这个是我们刚刚发行的单曲 To Be Your Love， 也是那个热播剧《惹上了天下》的主题曲、 各位，今天我们在现场会唱这首歌曲哦。 耶、 哎，那我们有没有一个什么规则啊？到底什么样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要不要三位来制定一下、队长来说一个标准好不好？ 一直关注我们的 啊， 然后等会我们提个问题吧，看谁能回答。 OK， 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全程给我们留言，然后稍后呢我们也会从这个留言的嘉宾当中，这样我挑选三到五个人的名字，你们随便选出来一个， 好， 然后把礼物送给他，好不好？然后另外呢，如果整期节目一直都在守护我们节目的话，就直接送给他一份礼物。 行，好的。 然后还有一份呢，就看三位小姐姐的心情啦。 好的 好的 好的。 哎，你们的音乐风格是什么样的？ 青春甜美， 比较少女一点， 和我们一样。 OK， 那我们直接先带来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让大家现场感受一下，好不好？ 好， 好。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这个概念很好理解哈，一首歌曲最能够成为你们的主打歌的，你们会选哪一首？ 没关系吧。 哦，我想没关系，没关系是一首都不选吗？ 不是， 不是我们的歌名， 歌名就叫没关系。 好，那接下来我们直接现场唱了，准备好了吗？ 好 ，OK， 来，没关系。也提醒一下大家，除了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九八二，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没关系。 向前为之换来圆环距，深山口要接到第三里。口红深浅色号都被弃 Oh sexy lady 是我的标记，就算鞋子弄错了高低也能轻松优雅 hold 住你，突然间电流心跳感应 Oh 全部注意力都输给你，爱不爱我没关系，我就喜欢你，就算是场独角戏我也不在意，我已经忘允许，只能好心提醒你，你已经答应走进最危险距离，爱不爱我没关系，我就喜欢你，任何人都治不了我的怪脾气，你是道难题打破了我的规矩，解不开这是我的奖励，别的女孩任性又淘气，而我会百分百体贴你，如果你想玩一玩游戏，我用一万种模式变给你，眼神排列位置的高低，第一当然只能留给你，给你是最温柔的陷阱，好考虑要不要束手就擒，爱不爱我没关系，我就喜欢你，就算是场独角戏我也不在意，我已经忘允许，只能好心提醒你，你已经答应走进最危险距离，爱不爱我没关系，我就喜欢你，任何人都治不了我的怪脾气，你是道难题打破了我的规矩，解不开就是我的奖励，只能好心提醒你，你已经答应走进最危险距离，爱不爱我没关系，我就喜欢你，任何人都治不了我的怪脾气，你是道难题打破了我的规矩，解不开就是我的奖励， 非常好听的一首我们现场演唱的《没关系》。这首歌曲的编曲呢，大家很舒服的，很惬意的，此时可以再听一下哈，雷鬼曲风。你们是只唱吧还是也作词作曲啊？ 暂时是只唱， 对， 暂时只唱哈。 对， 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各位大猪蹄子们，哎，已经这个控制不住自己了哈。这位叫做上丹雷的朋友说，哎，姐姐们什么时候开演唱会啊？我记得是你们刚开始第一句出来的时候，他就问出了这样的问题。 目前还没有。未来会有。 我们在前两天就在杭州参加了天猫国际偶像嘉年华呢。我们以后会有演出，大家可以密切关注我们的 Like Girls 组合微博，了解一下我们去在哪里哦。 是的。 OK， 然后呢，大家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过，今天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并且给我们留言，然后实时互动进行守护的话，会有各种各样的小礼品，也是 Like， 哎，叫 Like Girls 是吗？ 对， 我们叫 LIKE， 但是呢微博呢我们是写的 Like Girl 组合。 OK， 可以通过新浪微博 Like Girl 组合关注到他们，然后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就有机会获得带来的非常精美的礼品。平时你们应该是现场跳舞型的吧？ 是的。 今天是由于人员不齐，所以没办法跳。 对，今天少了一位，就是没有排三个人的队形，所以今天没办法了。下一次好吗？ 下次还会有机会哦， 一个都不能少。 哎，其实女团好像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长得漂亮啊，然后年轻啊，唱歌的现场不用太好也可以接受。但我发现第一首歌曲你们的唱功是 OK 的，很不错。哎， 谢谢老师。 谢谢。 三位应该之前都是有接受过系统的音乐训练吧？ 对，我们有就是当了一年多的练习生。之前还有在海外培训过， 对，比较密集的培训。 我们有就是一开始是很多练习生，然后挑出来的四个出道。 所以你们是茫茫星海当中最闪耀的那四颗星。 是的。 哎，现在回顾一下当时的练习生之旅，是很辛苦很痛苦的吗？ 很辛苦，特别特别的辛苦，每天最少是9个小时的练习时长，但是一般都是12个小时以上。 12个小时还以上？ 对。 那就每天一大早7、8点就得起床。 对，其实是6点半起床，因为我们还要跑步啊什么的。 对。 哎，我挺好奇这12个小时一般的训练是分什么样的步骤吗？ 我们有声乐课，然后舞蹈课、形体课、瑜伽课，还有表演课， 还有录音课。 对。 哇，那这样算起来真的是每一个课都不到2个小时。 对，还有自习，就是自习也很长，因为每个课老师都会有作业给我们，所以第二天要回作业的时候，我们就要晚上自己自习，所以基本上就是睡不了几个小时。 各位看官们，以前你们上学的时候是不是最喜欢自习课？因为自习课的时候老师不在，你可以想怎么睡怎么睡，想怎么玩怎么玩。 但是我们就不是了， 对，我们 有就是有经纪人在看着跟着我们，必须就是没有偷懒的就一定要练。但是就算我们不练，第二天就完蛋了，因为我们要给老师回作业。 哎呀，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那你们四位是彼此关系就很好之前？ 对， 是 还是慢慢培养的？ 一直吧。但是如果说是当练习生，当时有很多练习生的时候其实就一般，但是后来我们到好乐训练的时候大家住在一块，所以关系就特别好了， 每天24小时待在一起，想不好都难。 对，最开始的时候大家也会偶尔有一点矛盾，然后就女孩子之间嘛，到后来啊，大家我们四个人之间 慢慢 就磨合，对，就各方面都很像。其实 是 作为男孩子呢，经常会听女生说彼此之间的关系只有喜欢和极其讨厌。 我们是 非黑即白之间没有灰， 是吗？那我们是爱。 我们是真的是爱。 哎，所以你们四个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谁特别讨厌其中一位的？ 没有， 倒还好， 真的真的没有。 就会有点小摩擦，但不至于到讨厌。 是， 睡一觉就好了。 因为今年也是 SHE 成团17周年嘛， 对， 他们也是不断在回忆开始的时候，第一年女生宿舍的时候，不是集体住在一个宿舍当中，然后那个时候可能生活当中的习惯呀，包括这个每天接受培训，可能会有各个方面的小心情啊、小情绪啊都会撒出来，然后彼此的关系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不太融洽，慢慢变好的。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就是排我们第一首歌《闺蜜城堡》的时候，我们是在海外培训的，当时是海外的老师给我们编的，当时就是我们会有就是因为当时有翻译嘛，有时候就是听翻译听得不是很清楚，就是会有人说没有啊，这个动作就是5、6、7、8，然后另一个人就说没有啊，就是1、2、3、4，然后我们就会吵起来。 女生之间会打起来吗？ 不会，就会吵起来，但是最后还是要听我的。 难怪这个故事是由你来讲。好吧，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慢慢的聊哈，我们还是一边唱着一边聊着。刚才唱到第一首歌曲是没关系， 是的， 接下来会带哪首歌曲？ 带来我们就上 前两个月刚发布的新歌，名字叫做 To Be Your Love， 对， 是我们公司的戏惹上冷殿下的一个主题曲。 对， 好的，马上把这首 To Be Your Love 送给各位。 光片爱洒向你的肩膀，光片爱亲吻你的脸庞，光悄悄收集你身影，填满我心房。当你的脸上透着沮丧，当你的语气不同往常，想怎么找回你微笑时可爱模样。To be your love, I want to be your love. 拐弯曾闯进的小巷，初遇的地方，那些荒唐，藏着谁？甜蜜， 漂亮也就算了，关键是长得漂亮还那么可爱，然后唱歌还那么的好听，哎，我这个老年人看的都觉得非常非常的赏心悦目。哎，包括我看你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粉丝也都是非常和睦的大家庭的感觉。哎，还是跟大家念一下互动哈，芳芳菲奥娜说我是老粉，我来了。然后底下半个西瓜球说，哎，芳姐，你这个老粉也在呀。还有那个毛说，哎，这个欢迎这个西瓜球。然后他们彼此之间还真正的聊起来了。你们的粉丝还挺可爱的， 是都是老粉， 感觉并不怎么样粉你们，他们自己各种各样的唠嗑聊天。好吧，欢迎大家在我们今天演唱表演的过程当中随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互动方式呢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在收看收听赏心悦目的同时，把你的留言，把你想要表白的话分享给我们。然后今天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啊，来一个全景，直播台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哎，这个全景也是被我们底下这个 like 星象少女给挡到了。 OK， 杯子很可爱，扇子，海报不展示了，喜欢的各位赶紧关注起来，然后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十月的最后一天，欢迎各位继续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今天没有时间没有办法把自己打扮成妖魔鬼怪然后去参加各种各样 party 的泽华，但是我在直播间当中反而觉得更加的赏心悦目。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非常的漂亮和可爱，再度的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 LIKE LIKE 星象少女团，欢迎各位。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LIKE。 哎，重新来一次了哈，下半段要不要再挨个跟大家介绍一下每位？ 好，没问题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KE 的队长潘磊毅静静。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KE 的陈嘉欣米卡。 米卡，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KE 的豆豆豆和心。 嗯。然后这位 Jason 说，克里斯阿姨在哪里？克里斯是谁？ 克里斯的经纪人， 对。 啊，在呼唤经纪人。哎，现在粉丝还会呼唤经纪人哎。 是。对，因为我们的经纪人跟粉丝的关系都非常的好。 其实我们就是整个团队跟粉丝就像一家人一样，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友好。 以前大家可能都想做歌手啊，或者是演员，可以在台前呈现出自己很好的一面。那我现在看来做经纪人挺好的哈，就你们出去表演去，然后我来赚钱，然后还有人粉我，还呼唤我。 很累的，他们也很累的，我们其实关系都比较好，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互相关心一下。 是的。 而且呢，像我们经常有演出啊，有活动啊，都是他们喊的克里斯阿姨来帮我们联络他们过来的，所以克里斯阿姨也是非常的辛苦的。 应该就是我们的那个粉丝群的群主。 对， 感觉克里斯阿姨可能是容嬷嬷一般的存在，不敢说，不敢说一点坏话呀。你们回去是不是就会被炸炸炸炸炸？ 不会不会 不会， 是因为真的很好， 她是真的好， 特别好，说话也很温柔，很温柔。 好了好了，不要再提她了，给她的戏份够多了。LIKE 今天还少了另外一位成员 K。 对，上了 周仙子， 周仙子 家里有点急事，所以今天没有能来。希望下次我们能四个人一起。 好呀好呀，随时欢迎。那 LIKE 这个组合成立多久了？ 2年半。 一年半 啊，一年半， 能不能统一一下口径？ 不是啊，那我觉得从我们练习生的生活开始就算了嘛。 啊哈， 真正成立的话是去年2017年的315打假日， 因为我们都是真的哟。 对，来真的。 所以接下来是什么验真品的环节吗？ 来啊来啊来啊！ 2017年的时候算是正式的出道是吧？ 是的。 目前有几首单曲呢？ 嗯，数一下。闺蜜城堡、单身盛世、没关系、To Be Your Love， 还有初夏，五首。 对， 已经有五首了。 是的。 哎，所以按照这样的数下去的话，很快一张专辑的量就出来了。 是的，很快。 嗯，你们会期待自己第一张专辑吗？ 会，请大家关注 LIKE， 关注我们的官网、 官博 Like Girls 组合。 哎，你们的性格感觉有点相似。哎， 是因为生活在一起太久了，每天都活在一起。 那粉丝会不会有时候傻傻分不清楚？ 不会， 我们 还好吧。 我们几个人其实还是有差别的。 对， 就静静会比较偏向于大姐姐一点，就静静会管我们。然后 Mika 是比较， 我听到了纸被撕开的声音。 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然后 他们三个太 闹了，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人管住他们。 OK， 今天来节目当中呢，也是反复的说哈，其实几位非常能聊。你们私底下是那种话特别多的闺蜜型吗？ 是的，就是其实大家对我们的印象就是比较甜美可爱，就是很温柔。其实我们私下就是特别疯， 话痨， 跟猴子似的。 我特别喜欢就是放歌放得很大声，然后就一边跳舞一边唱歌，就整个就特别疯。 哎，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你们会放什么样的音乐？ 嗯，什么都会放。你看 古典比较重一点的，因为可以 古典呀 跟着嗨一下。 对， 你们喜欢听古典乐呀？ 不是，就 是 古典， 古典 啊， 打鼓的点， 这种 真的是一条代沟突然间的就出现了。 没有， 古典也会听。 哎，OK， 就喜欢那个节奏感比较强一点 的。是 的， 是的。 那也是你们的音乐风格想要带给大家一个感觉是吗？ 对，我们音乐风格也蛮多变的。 你们每个人都喜欢什么样的音乐类型呢？ 都听吧， 都听，都没有说特别偏爱的。 对，好的音乐作品风格不一样，我们都会喜欢，都会接受。 那你们分别喜欢的，就是业内的啊，我觉得国内外都可以。最喜欢的歌手吧，我们就是女歌手。 女歌手 ，Hebe 田馥甄。 Hebe 田馥甄。 对对对对。 是 SHE 当中的黑笔，还是脱离 SHE 之后的黑笔？ 其实从小一直都喜欢， 都喜欢吧。其实， 哇，我觉得艺人最烦听到的就这句话吧。从小就都很喜欢。 从他们出道开始，我们 都很喜欢。 这句话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好，错了。 感觉被这个丘比特射中了很多支箭。 好痛。 然后呢？另外两位。 其实我也蛮喜欢黑笔的。 啊，你也喜欢呀？ 嗯。 OK。 都一样，爱好 都一样，差不多吧，都一样。我们听歌也听，就是大家会一起听，对。 那这个好处就是大家在选曲包括演唱方面不会有太大的分歧。 是的， 对，嗯。 基本上听到一个 demo， 你们彼此都会很喜欢。 是， 基本上是。 OK， 那 审美很统一。 本时段我们还是先带来一首歌曲给大家听，好不好？ 好呀。 下面唱哪首歌？ 一起老去。 哦，是 的。 要不我先来吧， 闺蜜的。哦，好， 对， 我先来吧，要不。我们还有一首新歌叫《初夏》。就我自己来唱就可以了，因为之前这位同事 生病， 身体抱恙没法参加，我们就不能三个人一起唱，那干脆就我一个人来吧。 然后程嘉欣就是我们的主唱 担当， 给他 solo 一段。 OK， 那我们在自己单独演唱的过程当中，另外有一位跳舞跳特别好的小姐姐， 哎， 要不要一会儿稍微展示一下嘞？反正你也不唱。 我有唱， 你闲着也是闲着，你要不要起来给大家展示一段舞蹈？ 也行，但是这首 也不用太长，就 这首歌就是很柔的， 对， 没有，这首歌是 不太适合 小清新的， 就一首很抒情的歌曲。 对， 嗯， 好，那我们就先听这首《初夏》。 好的。 线，风吹过发梢，带着影子跑，远去的记忆慢慢变老，多想要找到熟悉的微笑和那味道，对我多么重要啊！那边的治疗又开始吵，哦哦哦哦，好想回到那个初夏，那里可有我的短发，好想回到那个初夏，让爱轻轻 此刻我们也放了很多他们的一块合影的照片，仿佛就回到彼此刚开始认识的那个初夏。哎， 时光太匆忙，来不及伤感，到最后开始慢慢的遗忘，变黑白照片模糊了经典，你的脸多么 们一边演唱的时候，然后一边在放之前的很多的合影哈、啊。然后我也注意到几位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有人在偷笑， 不是偷笑，我们都要 哭了， 就是、会感动哈、啊。 对，放着这首唱着这首歌，然后又看着所有的照片，是我们就是所有的回忆，从出道到现在，特别特别特别的感觉，从青涩的我们一直到现在开始成长，就觉得好感动 啊！要哭了吗？ 对，我们刚刚看到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照片，真的就回忆挺多的， 都是很久以前的照片。 对，就从我们出道一直到现在。 所以你看，年轻真的很好，但是年轻也确实是很辛苦啊。特别是对于一个组合而言的话，从彼此，因为每个人个人的话都有个人的个性嘛，个人都有个人的风格，如果主打个人的特色的话，可能对于个人来说比组合还要相对来说简单那么一点点吧。对于组合而言的话，彼此要熟悉彼此，然后还要熟悉这个组合的一个团队精神，然后在舞台上又要跳舞要唱，会有很多很多辛苦，包括很多很多非常棒的瞬间，过程当中的这个努力啊汗水啊我们都是可想而知的。 是的， 对。 你们在哭的时候，我们不妨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好不好？ 好、 啊、这大概是什么时候？ 这是我们第一支 MV 闺蜜城堡， 是在2016年的12月。 哇，记得这么清楚啊。 我记性比较好。 当时我们是在海外拍的这支 MV， 就是这张照片。闺蜜城堡是我们第一首出道的歌，它对我们的意义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是我们的出道歌曲。然后当时的我们其实都很青涩，第一次拍 MV， 当时就是特别冷，海外当时零下好几度，就真的是满满的回忆。 Okay. 拍了20多个小时，其实这张照片拍的时候已经是很后期的时候，是但是看回去大家的状态还是，其实大家在镜头后都是很累的，但在镜头前都要保持着自己的一个专业精神。 照片应该是当时我们拍了20多个小时，已经天亮，就是我们是从很晚，从凌晨 4点多起来， 对，然后一直拍到第二天的凌晨3点多，对， 3点多。 这张照片应该是第二天的，就是收工的时候拍的。 为什么要从凌晨跨凌晨？ 因为要 拍，不可以从白天跨白天吗？ 因为要化妆嘛， 因为我们要化妆，然后要拍，要赶 那个热光。 是的， 真的是，你看年轻就是好，像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们，这个凌晨4点起床的话，那眼袋直接掉到哪里去了？化妆可能都补不出来，打光都打不出来。OK， 接下来是换风格了。 这是我们第二张 单身盛世。 单身盛世， 对， 当时的我们就 走开。 当时的我们已经没有第一支 MV 就是那么的青涩了，已经开始长大了。 哎，有点那种 人生有故事了， 有一种女王的感觉了、啊， 就开始有自信了， 气场出来了、 哦，对，开始知道是这么一回事， 公主风了。 这个是第一张 MV 的闺蜜城堡的。 OK，、那这个呢？ 就单身 第二首 MV 的歌的封面。 紧接着还有。 这个是第三首 歌，就我们今天穿的这个衣服， 没关系， 对，没关系。 当时 哦，你们今天穿的也是 打歌服 、 哦，原来打歌服长这个样子。 这一张 MV 的我们已经开始就是嘚瑟了， 已经开始嘚瑟了， 就是在镜头前开始会了， 就会有一点自己的想法， 对，会有镜头感。 那已经很快了，这儿呢？这一块出去玩吗？ 我们在 澳门演出，去年的10月份， 当天还是我的生日， 对， 谁的生日？ 我潘丽仪。对，当时就是我们演出完之后回房间。所有人都没卸妆，就我一个人卸妆了。他们晚上给我惊喜，把我给惊哭了。 对， 你素颜也很美，拍出来照片也挺好 看的。 女生这个是不是一个非常过不去的坎儿？ 没有， 他们都没有卸妆，结果一个人卸妆了， 太神奇。 因为不然的话怎么叫惊喜呢？是吧，老师 ？OK， 接下来这个。 就 是 今年3月15日， 对， 一周年的时候直播。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反复跟大家说有奖品哈、扇子，包括这样的水瓶、 是的， 还有这个海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想要的话，记得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然后包括如果你是在守护榜第一位的话，直接会把奖品送给各位。我们的收看方式，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还有很多照片我们可以慢慢的回忆哈。接下来我们要不要就一起老去好了？ 好呀， 好，准备好了哈。一起老去。然后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首翻唱作品，我们听听看他们的版本是怎样的。 要来喽。 好 ，OK。 好，一起老去。我们这个机器啊，总是会给我们一些惊喜。 对。 突然间的出现音乐，以及突然间的音乐就没有了。 没关系， 没关系，直播嘛。 对。 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或者在现场演唱的时候，直播的状况会更多啊。嗯， 对，我们也会给大家惊喜的。嗯， 但这种惊喜还是少一点好吧。 好的。 这会儿应该，可能这首歌曲有问题，那我们稍事再唱这首歌曲好不好？ 好， 好，好呀。 接下来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个挑战环节。所谓的挑战环节呢，也是翻唱别人的作品，然后稍后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我们带来哪一首歌曲。挑战金歌声，进入我们今天的等你来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如果说刚才的一起老去目前还出不来的话，我们要不要先换一首歌曲？ 可以啊。 换哪一首呢？ 我也带来了一首，我唱一首粤语歌曲吧，因为我是广东的朋友，我想唱喜欢你。 好，广东话版本的喜欢你。 是的。 我们再来听听看。 老师，这是没关系。 老师真的很爱我们的歌， 老师很喜欢你们啦。来， 老师再次为我们打歌， 跟随 Let Girls 一起喜欢他们哦。 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笑仍挂着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 跳戏了。 Hey, 谢谢。 很好听，这两首独唱歌曲都很好听，当然那个合唱歌曲也都非常的棒啊。然后刚才我们在演唱过程当中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奇特的照片。 老师你为什么要放大，就很跳戏。 我觉得很可爱啊，我们挨个对照一下好不好？这是谁？ 这是我。 你是谁？ 程嘉欣小朋友。 哎哎，你小时候跟长大感觉没有变化哎， 是吗？ 只有发色发生了变化， 纯天然的。 你看眉眼之间都还是那个样子， 嗯， 是吧？ 从小就很漂亮，脸是小小的哎。 脸以前会圆一点，现在会长一点。 无非就以前拿的假苹果，哎， 拿真 的，真的，咱315出道打假，拿真的。 这位。 我豆豆豆和心 啊，我们看一下豆豆啊，这个眼神是很邪魅的那种。 虽然我从小就喜欢比心。 哎，这个比心是家人教你的还是？ 自己发挥的，可能跟米卡有点关系。我想拿个苹果，可没苹果，我就比心了。 哦，连个假苹果都买没有？ 对，好可怜，连假苹果都没有。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位 仙子， 仙子 没有来到呢。 没有来，幸亏没有来。要不要吐槽一下他？ 没有，仙子一直都 很呆 很萌 呆萌 呆。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可爱了呀。 真的太可爱了。 仙子还有耳环， 但是你看五官非常的漂亮。 是的， 但那个呆滞的表情，我觉得是小朋友特有的那种可爱面，很漂亮。 他长大也没有好去哪 儿，长大也是这样。 对， 但是没有以前，哎，还真的是哈， 是 的，眼神也是呆呆的那种感觉。 对，还是这样。 他本人也是呆呆可爱的那种性格， 小鹿乱撞。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位， 我静静，看了一静静。 哎，静静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照片当中。你这个表情就小朋友经常爱摆的啦。 是， 静静牙真好。 哎，没有别的夸的吗？只夸人家牙好。我看你们的姐妹情也是，也就这样了吧。 以前 真长， 以前比现在瘦。 我的天！ 哎，真的有这个粉丝在看节目的时候说，那个想提问一下，静静什么时候减肥啊？ 一直都在减。 好，我们节目呢也差不多快要结束了，然后我们按照刚才的承诺吧，今天节目当中呢会送礼品给各位。 对， 首先我们先选择一下送哪个礼品好不好？ 好，水杯。 先送水杯哈。 嗯， 然后我就随机的选五个人的人名。 好， 然后你们挑选一位送给这位朋友。第一位叫做后志恒 HZH。 哇，他都刷了四个了。 好，接下来呢是怎么切到我这边来了。可以 OK， 放到我这边吧，这样也以示公平哈。接下来呢叫做请叫我肥心，好不好？注意这个名字哈。 哇， 刷了很多。然后 Jason 这位朋友，方方方方吧， 那就给芳芳吧。 给芳芳吧。 不，我觉得 还有两个没有听完，你们就这么的偏心吗？ 不行，队长说不行，他们俩 okay, 他们俩说不算。 OK， 好，还有半个西瓜球。 嗯， 最后我们再选一个 Looper 上单雷那位朋友，我刚才怎么这个底下怎么没有看到他，今天互动量也是非常的多。好吧，这五位队长选一位吧。 后志恒吧。 嗯，我们的老粉。 嗯， 后志恒 在里面都是老粉，我有点取舍不了。 对，就请叫我肥心，还有半个西瓜球都是我们的。 对 ，Jason 也是。 粉丝们可能也会觉得你们偏心眼哎。 没有， 没有。 好吧，那 每个人都会有。 恭喜后志恒这位朋友。然后另外呢，我们今天观看节目的第一名也会直接的送出奖品。第一名我们就把扇子跟这个海报一块送出去。好， 好呀。 啊，然后欢迎中奖的朋友把你们的信息，你们要这个收件的地址直接留到我们的官方微博下面私信，好不好？ 私信。 好 ，Like Girls 组合。 哎，那再说一遍。 Like Girls 组合 ，LIKEGIRLS。 OK。 我们说一句我们的那个 口号。 对。 3, 2, 1 Don't miss your like， 不要 错过你喜欢的我们。 Don't miss your like 是什么意思？ Don't miss your like， 请原谅我这个老粗俗。 不要错过你喜欢的我们。 OK， 非常可爱的我们的 LIKE 星象少女团，也是去年的时候才出道，然后呢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刚才也是跟大家分享过，包括今年的很受欢迎的 To Be Your Love，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现场演唱了。 是的， 不过很可惜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还有初夏并没有跟大家演唱。 不是，是 刚刚我唱过了。 只是一辈子 啊，所以只差那个男孩和一起老去，是不是？ 啊，我们一起老去。 我们是能不能在结束前跟大家唱一首我们的一起老去。 来讲一下我们之间的感情， 闺蜜情。 对， 我也很希望可以，那我们再试试看可不可以。 好的，拜托拜托。 来，我们跟机器说一下，拜托拜托，希望粉丝朋友们 拜托 一起用意念帮助我们可以成型。这歌曲可以说实在是迟迟的不想出来。 是吗？ 他不想听我们的闺蜜情， 可能想留一个悬念吧。因为今天还差一位成员， 是的， 四位不在一起，所以他可能就迟迟的不想出来。那我们就留一个悬念好了。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希望就是泽华老师再一次邀请我们。 是的， 好呀，只要你们愿意来，我们随时欢迎。国家大门常打开，真的是很老派，你说的歌词都是。好吧，感谢今天的 Live Girls， 也欢迎大家，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我是泽华，谢谢 Live Girls， 谢谢。 哦，谢谢 大家， 谢谢大家。 最后 slogan 要不要再来一遍？slogan 要不要再来一遍？口号。 好。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LIKE。 感谢节目的邀请，感谢泽华老师，谢谢一直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和听我们的听众朋友，请大家多多支持关注 LIKE， 谢谢你们， 还有多多支持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挑战新歌曲 啊！哇，听你们这样说，感觉我们节目非常好看哎。好吧，感谢各位，也感谢各位收看，谢谢，拜拜， 拜拜。Got it if you want it, said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Take my wallet if you want it now. Jump in the Cadillac, girl, let's put some miles on it. Anything you want, just to put a smile on it. You deserve it, baby, you deserve it all. And I'm gonna give it to you. Cool jewelry, shine, it's so bright. Strawberry champagne on us.北京市